就是偏爵士的音乐剧，它可能就 哦，你还能唱爵士？ 它随着音乐剧， 就是它音乐剧，它里边很多的形式都要涵盖的。 对对对对，但是会融入音乐剧唱法， 嗯嗯， 就变成了，比如说《Chicago》里面有一首是《All That Jazz》，就 Come on, babe, why don't we pay the town?And all that jazz, I'm gonna rouge my knee, I roll my stocking down. And all that jazz, star the card, I know it will be smart. When the gin is cold, but the piano hot, it's just a noisy heart, where there's a nightly room. And all that jazz. 这个就是偏爵士的一种唱法。谢谢 啊，红城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我以后除了有机会去听一两场交响乐之外，我要去听听音乐剧，有点感动啊。但是时间的关系，今天我们 Car Mix 到这里可能就只能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您还喜欢关于音乐剧的东西，把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然后回头呢我们再把陈欢约过来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音乐剧。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谢谢，拜拜。 方正正，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